但这会儿呢，首钢也是打的相对来说有一点乱，因为三个后卫在场上，他不知道到底从哪儿发起， 真正由谁来发起进攻， 对， 是吧？ 都好像都在发起，又好像都停滞了。 嗯，秦志强在上线拿球，手递手还给菲尔德，而对方的这进攻就很明确，就是菲尔德这一点的强攻，通过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冲击，是吧？然后呢，外线的各位两个投篮点，转换反击，好球啊！小范的一个快攻顺下接球上篮，打板命中，106平。 这球这么看上去有加时的嫌疑啊！ 有加时的可能是吧？两支球队呢就打得很好，对方传下篮下，哎呦， 这球 元帅啊， 元帅很聪明， 对，没着急起， 对他着急起这球不是被盖就是犯规， 嗯， 反正犯规他罚两分应该是问题不大啊。 元帅14分，现在对方这个得分的效率上来了，这是范子铭出分，哎，没有给底角，有点犹豫，又重新回到方硕的手中，对方上线要夹击了，还有3秒钟，吉布森突破倒出来，左侧零度角朱西压哨3分， 好在 篮板球被元帅碰出底线， 对，好在这球篮板球是没有丢掉啊，所以这球很冒险，其实吉布森应该在前面就可以攻了。 前场来发界外球，106-108，2分30秒的时间，北京首钢队呢在前场来发底线球。其实刚才啊，真的是范子铭这个球啊，你可以打， 对 对吧？或者说呢，你给底角的朱西啊这边投射空间可能都更好。 还是到关键时刻还是有点犹豫啊。 方硕大号3分，球不进，篮板球崩得比较远，长篮板没有人抢，这球投得有点急。菲尔德再突。又是将球上进，首钢队请求暂停了，输4分球了。 对，这个时候啊，每一分每一个分差都很重要。 嗯，确实呢，现在啊，体现的是菲尔德这种个人能力，而北京首钢队这边呢，打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呢，你现在关键的时候啊，要一个人站出来，这种突击的能力，由谁能够挺身而出？ 其实亚尼斯换上吉布森和方硕，就希望他们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嗯、 因为方硕因为现在这个腿的问题，可能冲击篮下是比较难啊，试着尝试一下三分。那吉布森应该更多的去利用个人的这种速度啊，去冲击一下对方。 吉布森呢，今天的3分投篮是5中2。罚球4罚4中，12中6的这个投篮命中率，对方呢菲尔德现在拿了14分，你别看得分不多， 嗯， 但是呢在第4节比赛的时候呢，菲尔德是站出来，拿了一些关键分。下半场比赛的菲尔德啊，比上半场比赛发挥要更出色一些， 好像冷静了一些， 哎，开始呢有一些串联了。 对，而且菲尔德呢还送出了9次助攻啊，这也是现在全场助攻最多的球员。 对，你看上半场比赛啊，朱熹呢就有，这个舒豪有7次助攻。 对，但现在还是7次。 还是7次。下半场比赛呢就没有再出现助攻。对方呢对于舒豪和内线李慕豪、范子铭之间的联系啊，切断的更强了一些。 对，也很明确，就是不让你的双塔能够起到真正的作用。 嗯。 所以现在这个把这个双塔拆开之后啊，北京队啊就是应该有换一换思路。 来看一看第4节比赛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这一节北京首钢队到现在为止只得了14分球啊，这个得分效率下来是目前呢比分落后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尤其你100-93的时候领先7分球嘛，方硕3分 漂亮， 弧线很高，漂亮，3分空心入网。 关键时刻还得看方超巨的3分， 109-110，落后1分球，2分钟的时间进入到了最后的决战时刻。对方呢还是葛兆宝上线来做这个掩护，哎， 这一下呢哨稍微慢了点，那小范这下去刀球 确实犯规了， 确实是打到手上， 全队累积的第5次犯规。 对，不过先犯倒也好，省得到后面你来不及需要犯规战术的时候还来不及啊。 嗯，1分的分差，首钢队这边呢已经是5次犯规了，对方呢只有2次，1分44秒的时间，这个时间上来讲呢，双方 机会还是有的， 同等机会吧，同等机会。然后菲尔德也往篮下突，范子铭干扰， 哎呦，这个难啊， 这个球啊，确实隔着范子铭上了一个2分球， 他几乎看不到篮筐啊， 纯凭自己的手感， 对，这也是很多小外援愿意做的动作， 哎，险些出现失误。方硕啊，把球拿到，再给这球切下来了。 这葛兆宝也很聪明， 哎， 元帅没有投， 落后三分球，对方压这个时间了。曙光队看这边怎么处理，菲尔德要突，急停投中投，篮板，好球，吉布森手下后场篮板。最后的一分钟，曙光队落后三分球，对方张宁在防，吉布森突破上反篮， 哎呀 也没有能够上进，换手没有能够将球上中，这样的话这个比赛啊难度就比较大了。 对，三分的分差球权在对方手里啊， 最后的时刻呢要抢三分球了，就是可首先这一防防下来， 对，先防下来， 哎，对方的传球险些出现失误，葛昭宝停球给邢志强，往篮下强攻又打中， 这就很不利啊，五分的分差，41.1秒的时间啊，小刚刚才最后的两波进攻稍微犹豫了一些， 对， 吉布森那个倒是没犹豫，但是身体没控制好， 就是稍稍的差这么一点点啊。攻坚战当中呢，球队还是欠缺一些攻坚能力。 对，其实在前面几次进攻中就是没有一个就特别像菲尔德这种啊，我就自己干了，你们抢就是了，这也是北京首钢一直还缺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以前呢，球队那时候呢，比如你靠老马一个人干， 对， 等马布里退役之后的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去回想，球队呢都是没有这种在最后啊决胜时刻，你把这球扔给他，他就能给你去处理。 对，就只总不是获得点罚篮，获得个犯规就是能打进。现在这样的人就是在首钢已经从马布里离开之后就几乎就没出现过。 而且呢，你看双方的这个分差啊，北京首钢队打到100-93领先7分的时候呢，对方叫了一个暂停。就这个暂停之后，山西队起势了，先是葛昭宝造了书豪犯规，打了1+1，紧跟着呢又追了一个三分球。 对， 一下山西队的士气起来之后，首钢队到现在为止也仅仅只得了6分球，对方呢打了17分球。 所以说这个势头当时，而且后面呢首钢自己也叫了暂停，自己这个暂停上了以后没有太明显的效果。 对，不管是你放林书豪啊，还是说你上吉布森，最后这个决胜这下的攻坚能力呢还都是不够，因为都是靠投射嘛，投篮的手感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很难了。而且吉布森啊，说实话就是过去的几个赛季呢，你就觉得他打硬仗的时候啊还是欠缺一股的狠劲儿，漂移三分球进，回来之后要防一个，112-114，对方呢还有一次进攻， 对，这个球很别扭，30几秒的时间你不能去犯规，只能防，尽量的防下来，然后叫暂停再重新布置。 菲尔德上线传球交给葛昭宝，罚球线的位置往篮下，哎呦让对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篮下是两个小个。 对，其实葛昭宝也很犹豫，他没想打，但是呢 你看你小个你也不上来顶他， 对，他运了一步就到篮下了，个大，这个球还是在防守上呼应的不够好啊，你大延误上去之后内线变得很空虚， 现在呢你就很困难了，15.6秒的时间你落后4分，你先要追一个三分球， 对， 对吧？你要追一个三分球，然后呢，还得再赶紧犯规，叫一个短暂停，还是在最后时刻的进攻的这个延续性上，球队呢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其实吉布森这个三分已经很快了， 已经很硬了， 对，而且也很快。你看41秒到33秒，只用了8秒钟的时间，已经很好了。 对方呢也是拿球就是。打到罚球线，其实葛昭宝啊还想再看看时间呢，一看你篮底没人，那我赶紧下吧。 对，而且底下是方硕跟小雨，这太矮了，这直接上篮那就够不着我。 这样呢，现在北京首钢队这边啊，看看如何来去面对这个非常 这是来个打四分 不利的局面， 好一点。 对，就看谁能够完成这个三分的投射。 还是 找吉布森顶着防守漂移再扔三分，球不进，篮板球被拿到，那这样就没了， 是再犯规， 哎， 再犯规，时间上9.2秒啊，这要看邢志强的罚篮，如果两罚不中还是有一点机会啊。 但是呢 他基本上这种情况下比较难出现啊。 对， 而且邢志强呢也不是说罚篮， 而且你领先四分，你两罚都不中，9.2秒追4分，也是一件 很尴尬的一个数字。 对，不是说在一次进攻当中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对，除非对方真的是犯傻，给你一个3+1，你还得投中啊。 看看邢志强的罚篮。今天呢，邢志强的这个发挥还是不错，14分12篮板，而且打了41分钟了，很稳。 其实今天邢志强的三分命中率并没有他之前的几场那么高，但是这个关键时刻的几个三分球啊，还是起到了作用。特别是刚才在落后7分的时候啊，他命中了一个三分， 两罚两中，这样6分球了。方硕到前场叫抢投三分了，顶着防守扔三分没有，篮板球这也没有，这样全场比赛就没了啊，112比118。首钢队呢，应该说非常遗憾的输掉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呢不是没有机会。这场比赛呢在第四节的中段的时候，一度我们是领先7分球，就是太简单的在这个两个回合当中啊，让对方把这7分的 连续得六分 给抹平了，对， 连续得了6分。 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北京首钢队呢也是遭遇了一波2连败，另外呢，对方是收获了一波6连胜啊。我们在一段广告过后，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咱们北京两支球队的表现。比较遗憾，下午的比赛呢，北控也输球了。晚上的比赛呢，面对山西，首钢队这边呢，原本有机会取胜的一场比赛，最后时刻进攻火力不济啊，被对方呢完成了逆转。我们稍事之后为大家带来体坛夜话节目。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马上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王毅。刚才呢，和我们的转播嘉宾刘潇一起哈，来关注了这场北京首钢队和山西队的较量。比赛呢，确实打的是相当的精彩。但是非常的遗憾，就在最后的时刻呢，北京首钢队在领先的情况之下没有能够把握好局面，最终被对方翻盘。其实看一看这场比赛当中呢，北京首钢队最大的领先的时候呢，领先到9分，而对方呢最大领先的时候啊，除了在比赛的最后的这个时刻，最大的比分领先是领先4分球， 对 啊，最终呢他是赢了6分球嘛，这是在比赛最后结束的时候才把这个分差扩大到6分。两支球队一直是处于相对焦灼的状态。刘潇哪位，我们简单的可以来先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咱们北京首钢队的表现。 对，如果说这场比赛你说北京队有很多的毛病，或者是犯了很多错误，还真挑不出来。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是100比93之后，对方叫一个暂停。第一，这个问题出现在就是对葛兆宝的那次进攻的防守上，大延误上去之后，直接给对方造成了一个篮下空篮，葛兆宝利用这个机会，很幸运的打了一个2+1。然后紧接着又是在第二波进攻中，让邢志强在外线投了一个空位三分，这个气势一下就逆转过来了。也就是这一段时间自己打得比较犹豫，在防守上面也没有做得特别的到位，给了对手翻盘的机会。不然的话，7分的优势，其实比赛剩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按照以首钢的这种防守能力，应该可以把这个结果保持在比赛最后。但是后面呢，确实跟三后卫之后，谁发起谁来终结，或者怎么去发起，这个产生了一定的这种混乱，应该说是。所以到后面看内线范志明这块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外线也没有太多的投射，包括朱彦希也没获得什么投篮的机会，所以最后这个比赛反倒让对方一直牵着这个节奏去走。 另外呢， 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了一下刚才这个时间，这时间呢，北京首钢队是100-93，在领先于山西的这个时间呢，是在第四节打到了8分08秒的时候，小雨在右侧底角接到朱熹的助攻，投中那个三分球，100-93，8分钟的时间，其实领先7分球呢，不能称之为是多大的优势，但是呢，这个优势被对方蚕食的是过快，这可能是导致了现在场上在第四节最后情绪呢出现了问题。而在前面三节比赛当中，首钢队啊一直在跟着山西队，或者说呢一直是打一个快节奏的比赛，和山西队在拼进攻。那你怎么来评价就是这样的一种战术打法的使用？因为过去咱们转播当中也提到了，是吧，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首钢队打的是一种节奏，然后呢跟你去磨，尽可能的把对手陷入到阵地战的这个漩涡当中，降低你的投篮的命中率。但是呢前面的三节比赛一直在和对方比进攻。 其实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想说北京队呢，这个在进攻方面好像不太强啊，总是90几分、80几分就赢球，看上去好像很挺困难。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当你去把对方的进攻也限制在80-90分，自己也得的不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着急的是对方，并不是你。可是今天这个局面呢，就上来开始跟拼进攻，看上去双方都是进攻状态不错啊，你一个三分我马上还一个，你两分我马上还一个。但实际上这对首钢来讲，这个就是在消耗时间。因为首钢一旦在跟对方拼进攻的时候，大家进攻都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在防守上的这种专注度和质量照以前就会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在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双方已经是92-88，那么这个比分往往是在北京首钢全场赢球的这样一个分数，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分数。可是第三节就打的这个分数，其实到最后第四节的话，其实又会有很大困难。一方面首钢的平均年龄相对较大，那么打到第四节这种身体的消耗，你还有没有那个更坚固的防守质量，对吧，就可能带来影响。那么另外你的进攻会不会持续下去，那么这个在最后那个8分多钟的时间，100-93之后，就足以证明就是你在防守端松了。 这个呢也是要之后啊听一听主教练亚尼斯怎么来去评价吧，怎么来评价在今天比赛当中他一个比赛整体节奏的使用。因为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呢，转播当中刘晓也提到了，这是一支相对于对手来讲年龄可能更大一点的球队，如果一直打这种高强度的频繁的转换跑到第四节的时候，这个体能状况会产生一些影响。 对， 比如我们的两个内线，你打双塔，咱不说双塔岁数多大，但是这个双塔他体重身高在这儿，他来回这么跑折返的话呢，就会产生 消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咱们没有再看到更多像上半场比赛林书豪、方硕，对吧，和内线形成这样的联系，送出助攻。书豪上半场比赛7次助攻， 下半场 全场比赛结束之后还是7次助攻，反而呢，对方的这个小外援费尔德在下半场比赛打开了。 对，他有的时候就是对方也会观察，就当你林书豪你上半场就送出7次助攻的时候，那么下半场我们注意他们的防守，其实很多他们是在切断你的传球线路，而不是去盯你的林书豪，让你传球费劲。你可以传，但你传的线路上总有对方一个人，你很难，就是你就不敢去轻易的传给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你像王毅说的，跑来回跑，其实大家都消耗差不多了。首钢的四个后卫，今天上场的四个外线后卫，最年轻的好像是方硕，和刘晓宇都是90年的， 哎， 对吧？吉姆森和苏豪都已经30往上了，但是四个人的平均年龄都就超过30岁了，就是他们的体能，在包括这个伤病的这种影响。本来这四个人里面有三个现在是带着伤病和这个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在打，那么小雨呢又不是那种在进攻端特别的就是爆的球员，所以你整个的外线就已经受制于这个了，再加上这种来回跑这种体能的消耗，那么你还要尽量的去找这个对方的这个外援的弱点，你要去防他，还同时还要找自己那大个的这种传跑的配合，所以其实对四个后卫要求还是蛮高的。但是不是说这场比赛我们去找什么理由啊？但是我觉得，首钢其实这场球还是尽力的去做自己能做的事，只不过呢，选择性的就是没有把这个重点啊放在防守上，完全的就是跟对方打一场拉锯战，我把你磨到你要疯了，你这个快攻打不起来，你菲尔德就得拿球就想扔又扔不进，越打越着急，这是首钢以前防守的一种常态，让对手打呀打就逼疯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态全崩，哎，你就能赢。但是今天呢，对方明显的心态一点都没有变化， 还你说上半场好像这个菲尔德和包括西蒙斯看着还有点急的、 嗯、有点上头，有点抡着来是吧， 下半场人家不急了、 哎、 你打一个那我也打一个，我保证打成了就行了、 嗯、 所以不着急跟你就非得跑多快，但是我还是尽量带我的节奏。所以这个今天这场球其实首钢应该说是陷入到对方的一个陷阱里边了。 其实在从情绪的控制上来讲呢，缺乏一些在情绪掌控当中的咱也不能说是缺主心骨、 嗯、 对吧，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刻，在需要有一个人扛着炸药包站出来，哪怕这个站出来这一下的时候不是显得那么合理，但是你要有效，在这个选择上呢、 嗯、 目前首钢队缺这么一个爆点。其实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在联盟当中啊，像今天最后时刻谁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带走了呢，就是菲尔德的连续的那种突破， 对吧，他的这个突分，当他冷静下来了之后，他自己有突破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协防之后呢，他还能把球传出来，送出了9次助攻。 对， 上半场比赛其实他没怎么传球，也自己的投篮命中率很低，有这么一个爆点。那你说在其他的一些咱们印象深刻的球队，当年广东队那厉害，那是因为整体厉害的情况之下呢，他有像威姆斯有马上，那今年呢因为没有了马上，威姆斯的状态一般的情况之下，广东队攻坚能力也下来了，对吧， 也有问题。 哎，像上海是因为有富兰克林， 嗯、 所以呢就是很多的球队啊都会在关键的时刻，你拿出来一个我实在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时候拿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对，就包括像辽宁队，你说他现在如果你看福格状态并不好、 嗯、 那我这个时候关键时候把球给谁，郭艾伦， 嗯， 你去弄，自己一个人想怎么弄怎么弄，对吧。那么这北京队呢，其实我记得其实很多次了，我们在节目里在谈说自打这个马莫组合离开了北京之后、 嗯、 一直就没有这样一个本土或者外援能够这样去站出来，包括林书豪之前来状态很好的时候、 嗯、 也不是这个类型的，他还是到关键时刻还是能还是尽量的去组织，而不是说我自己扛着包上去，就像菲尔德这种我不管了，活不利我就冲了，成不成我就冲一下，那一直没有这样的外援。所以说这个也是、 嗯、 你说首钢打团队篮球，但团队篮球再团队，你关键时刻需要有人攻坚，需要人站出来，我把这个纸给他捅破的时候， 嗯， 这个人没有， 嗯， 这就很有的时候就很困难，就这种焦灼的比赛就特别难打。 嗯，这边呢，你看林公子在微信当中呢也提到说呢，感觉这个新冠对书豪的身体影响还挺大的，就是他的心肺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自己呢在说身体在努力的恢复的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他的力量上，对吧，在比赛这种强度高强度的转换的时候他的稳定性下降了。今年呢非常明显，就是他的三分球比过去有提升、 啊、 那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点多了，他会选择在非常适合的时机空位去投这个三分，而不是说呢你看像菲尔德那个啪一个后撤步自己去创造， 这个是黑人外援的， 对吧。哎，那中投其实过去是林书豪非常重要的进攻手段，就是当他突破第一步吸引你上来之后，过去把你背在身后，然后你的中锋如果不上来，我就可以中投， 对， 或者说呢我压一下你中锋的这个位置，你稍微往后一撤，我一个后撤步投中投，甚至是骑马射线的抛投，如果你上来我就可以传给篮下的中锋，这是他非常舒服的进攻方式。但是现在在中距离这一圈上，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当他在高速的运动突然需要急停拔起来这一下的时候，他的稳定性比前两年还是有所下降。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啊，就是首先书豪回到国内，他第一次就回到国内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加盟首钢来的，当时啊是为了他的这个自己代言的这个鞋做活动，但是哎不巧就被查出得了这个新冠，而且在这之前呢他也很长时间没有打比赛了，有一段时间没打比赛了，那么当然你这个训练就不可能像在队里这么系统，那么自从生病之后在治疗隔离那么长时间，因为这个你得了病的这种隔离时间要比普通的外援进来时间要长啊，没有办法系统训练，包括他出来之后我们看整个人的这个身形瘦了很多，这个脸也瘦了很多，胳膊都瘦了很多，肌肉显得都有点泄，那么他确实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恢复身体，而且作为一个30岁往上的这样一个球员的话，当你长时间没有特别系统的训练的时候，那么你想把他这个回到原有的这个状态，那需要花更长而且说更大量的训练来把这个身体恢复，他没有这个时间， 来到队里就跟着这个球队去了这个赛区之后，开始就简单的练一练。那么虽然你有40天的一个休赛期，但这40天对于他这种情况下的恢复其实并没有太大，就是并不太够啊。所以说，但今天已经算不错了，就是在前面这两场我们再看林书豪的状态跟今天还是比今天还差很多啊。所以今天其实他已经是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但确实就像王毅说的，他的身体机能发生了变化，在整个的这个在攻击端啊，在投篮的选择，在投篮的时候这种技术和身体的结合上啊，跟之前是有了很大的不同的。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呢，需要，我觉得是需要主教练亚尼斯和书豪再进行进一步沟通的。因为在通过之前的这个训练采访的时候啊，书豪他是非常愿意去承担这个东西，对吧？但是呢，你现在你的身体状态能不能够承担所有？如果说现在你的状态没有达到最好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和教练员和身边的队友有一个非常坦诚的沟通。那现在我这个身体状态能够打什么样的篮球，能够打什么样节奏的篮球， 或者我能打多长时间， 哎，这个呢你要沟通完了之后，让主教练亚尼斯去进行人员和时间上的再分配，这个是后面你打一些关键战需要去做的。尤其是在人员的搭配使用上，今天搭配变化是比较多的，对吧？包括林书豪和刘晓宇的搭档，林书豪和方硕的搭档，然后三后卫在场上的这种搭档，包括在内线的不同的调配。以前呢一般都是林书豪搭配李慕豪和范子铭，那今天呢因为秋天打的时间非常少，等于是三个中锋在轮换，对吧？三个中锋轮换，今天本来他就和以往你使用的方式就不一样了，你就只用了三个内线在轮换，是为了用更好的速度跟上山西队的速度。那你三个人轮换的时候，这个搭配的方式又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那是不是在你的计划之内，还是说这些变化呢是临场因为当时场上的情况主教练呢做出的临场的一些应对，那这个应对会是偶然性的。你要把这种偶然性能不能够通过今天这样一场非常遗憾的失利转化为必然性。 对， 因为今天这场输球啊和上一场输给广厦呢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 广厦是你自己挖坑了，对吧？挖了一个大坑，然后后来慢慢去填， 你填上的时候其实已经累得不行， 填上的时候你已经强弩之末了。 对， 但是今天呢你一开始你把这节奏你自己主动的加快了，你打了一个你自己并不熟悉的篮球，但是一直领先，领先到最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个决定性上，我觉得在心态上决定性上发生变化。 因为一直打这个节奏压到就最后突然对方一波小高潮把这个比分快追平了，这个时候就是你本来我咬着牙可能这个跑我快到终点了，我咬着牙再挺一下我就到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选手从后面超上来了，他可能还没有超过你，但是就在你身边，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实就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现在呢对于主教练亚尼斯来讲呢也是一个挑战和课题吧。今天的这场失利和上一场比赛的失利，两场输球需要有很多总结的东西。那一段这个广告过后，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啊更加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气温偏低，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明天北京依然是以晴为主，气温快速回升，预计最高温度在7度左右，没有大风干扰，户外阳光下会暖融融的，适宜大家外出游玩。不过近期空气干燥，外出要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两级左右，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偏北风2-3级/4级，最高温度7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2，非常适宜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新年愉快。

都不能接受啊！你这两场输球，输给上海33次失误，输给这个，今天输给青岛25次失误，就是你也想赢球，你有这么多失误，这真的很难的。 就是那对于这样的一支球队啊，其实老马呢也是在调教，而且呢这场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在整个的阵容和上个赛季变化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失误啊？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除了失误就是罚球，这两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被进一步的放大了。25次失误球，我们的罚球命中率只有50%多，罚丢了15次的罚篮，印象当中啊，15次的罚篮，34罚19中，56%的罚球命中率，就是这两个环节一直无法解决，你认为这个原因到底在哪？ 首先我觉得罚球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一方面就是你临场的心理，其实你说能力啊，这些球员，北控这些球员都是很有能力的球员啊，没有几个说特别差的。那么在罚篮这一项上，你如果说我就是罚不准，要不就是你就不是这个手就不好使，打篮球就是属于只能干点蓝领抢个篮板这种活的，像奥尼尔那种手感的，要不就是说我是这个确实练得不够。那么我觉得罚篮这种东西通过训练是完全可以弥补的。那么你在临场罚不进，那么最大的问题肯定是心理。那么心理怎么造成呢？不断的失误，不断的被对手打反击，即便真的是给了你罚篮机会，可能你的整个的这个呼吸啊，这种心跳啊都没控制好就着急扔了，或者说怎么样，肯定会影响一定的手感。但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可以通过就是训练是能解决掉的。那么失误更应该通过训练解决的。刚才王毅也说了，这支北控队跟去年到上个赛季到现在人员变化非常的小，除了两个外援和一个选秀来的这个李伟浩，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这个廖三宁和这个王俊杰是这个赛季主打的两个年轻后卫啊，廖三宁之前虽然没打，但是一直在跟着球队在训练啊。王俊杰也是上个赛季没有从就是八一过来的，并没有给他报名，没有签约的，这个赛季给了他机会签约了，但是也是一直在队里。按理说你这一夏天加上第一阶段再加上这40天的休赛期，应该解决一下这个失误问题，因为第一阶段失误问题就很严重了。 嗯 啊，那个时候现在到今天为止，这个场均失误排在联盟的第二位，就是倒数第二、啊，就是四川比他仅比四川少0.2次场均，就是你这支队伍磨合了这么久，还能在每场，关键是很多莫名其妙的失误， 嗯 啊，也不有就是用网球的话讲叫非受迫性失误很多，你这个就不能理解了。你要说对方逼得特别死，我真的是身体也弄不过的，速度、传球技术什么都不行，我失误了。很多就是拿了球自己一传丢了，要不运出去了，要不各种，哎呀，就是真的北控那个失误已经是你能所想象或者你能所见到的失误全都有。 而且呢，北控的失误球还有一个特点，尤其今天这场比赛，就是你的失误这个位置非常尴尬，都是在顶弧的位置横向转移球出现了一些失误，甚至是在对方的夹击的情况之下被断球， 对， 直接是送分的失误， 直接上篮了。 哎，这一场比赛呢，北控呢25次失误球，但是呢，青岛队利用失误得分这一项高达32分。想想我们这一场比赛要让对方轻松的得分，有小30分的轻松得分，那你如何去跟对手进行对抗？这可能是摆在老马面前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咱们把罚球这15分抛去不算的话，你把32分的对方利用失误得分降在12分左右，你就是一个追平对手跟对手可以磕到最后的一个局面， 没错， 对吧？再稍稍的提升一点自己的罚球命中率，这场比赛 就 不是没有机会啊，和对手这个争一下胜负。所以这两个核心的环节也是老生常谈的环节，一直都没有解决。今天呢是被进一步的放大。 我发现好像包括像首钢队也会经常遇到这种老生常谈的问题啊，就是说，问题一直存在，就是怎么去解决，什么时间去解决，什么人能够去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因为这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你要说这个人他长不高，我没有那个身高，他就这么矮，这个没法解决，对吧？但是你说这个罚篮，你的这个配合默契，就这种失误减少失误，首先我能不能控制横传球的次数？这很简单嘛，这个教练要求你不要横传，对吧？或者是尽量去守地守，你传不好你就守地守。 这个总可以去解决嘛。但是就这样还是出现这么多失误，而且呢就是说你的这个罚篮，你说平时训练大家都会练罚篮，每个队员所有 CBA 球员都会练罚篮，那么我相信他们在训练当中也会罚得很准，但是不是说你实在没办法了，那么搞一些模拟的这种场面，比如说制造一些噪音啊，现在这个在训练馆里制造一些噪音啊，一些干扰啊，让这个球员罚篮心态更稳定一点，那你没办法只能通过这种方法去试试看了。 嗯， 但是你不解决这个问题啊，你失误控制不好，罚篮解决不好，你再有能力或者你的纸面实力比对手强再多，因为过多的失误罚篮命中率低下，真的有可能导致你不断的输球。其实今天这场球，你说青岛的本土球员和这个北控的本土球员相比，在实力上显然是北控的本土上占优啊，可能后卫上啊是年轻点，但是内线绝对占优。 你的人员的配备厚度呢要更厚。 对， 嗯， 而且对方其实就因为这个今早上这个唱晓的时候啊，也是我还在说，我说这个北就是青岛，你很难挑出几个特别稳定的就国内球星得分点，很难，对吗？那么今天事实也证明，确实你看王清明不是很稳定吧？但今天最好的就是张成宇， 嗯， 其他的这些这个老一点的，像赵泰龙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发挥，反倒是两个小将王瑞泽和这个吕俊虎， 嗯， 啊，给他们很多机会。那对于这两个人，如果说老马在布置上面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我还觉得可以接受，因为平时这两个人打得很少，或者没有太多的表现。但是张成宇，你总该知道他能干什么吧？ 嗯， 对吗？没有限制住， 嗯。 反正最后其实 那几个关键 很关键的几个球 拉开，就是你追到十分以里的时候，对方把分差拉开，那几个球就是他这几个核心的球员， 哎，三分球啦，抛投啦，上篮了，就是你还是说一个是对对手是不是没有研究透，再一个你自己的这个是不是就认为他是个我能赢的对手， 嗯， 对吧？是不是摆着这样一种心态去打的？ 嗯，另外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北控的投篮命中率呢只有三分球命中率只有33%，十五投只有五中。在这样一个和对手要拼进攻的这么一场比赛当中，内线可以说大外援哈斯和对方的达卡里约翰逊的两个人对子儿， 对， 相互之间呢不相上下吧。约翰逊这边的得分呢是12分，12个篮板球，哈斯这边呢11分，7个篮板。其实大差不差的一个数据， 场面上也是两个人基本上对调。 对，小外援兰兹伯格今天状态不好，12投只有2中，拿到了10分。但是对方的德兹明，威尔斯呢，也是只拿到了12分球，其实也是大差不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不理想。但是就在本土球员的投射方面，我们的球员呢三分球命中率只有33%，15投只有5中。那什么原因导致就是我们这场比赛就只命中了5记3分，投篮的次数15次，本来对于北控来讲就已经很少了，对吧？那你命中率又低，只命中5记3分球，对于目前的北控来讲，想要赢球是很难的。 没错，因为今天从整个比赛我看了整场啊，就是说对方也很知道你的谁能投三分，基本上就是张帆那给你掐住，另外一个呢侯一凡和马勇前一段这个三分不错，那么今天马勇明显打得很慌，侯一凡上场的机会都非常少，所以就是说一个是你自己投三分的人你自己用的也少，另外一个呢对方把你最重点的这个外线投手就是张帆给你弄得死死的，不给你机会。今天张帆别说投个三分了，就是想投个2分都非常困难，所以今天张帆的数据也非常的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你是可以转化的，因为余承栋是可以投三分的，王少杰是不是可以往里打一打，周雨辰是不是可以强攻篮下，因为你的内线人数这个厚度远远超出对手，对手拿掉了这个大外援之后甚至挑不出来一个真正的中锋能跟你这几个内线去扛，王庆明扛几下就基本上他就不是犯规就是被打趴了，所以说这个你自己没有用好你的优势，最大的优势没，因为你内线一旦打开了，那么他的防守势必会改变，会收缩，会去协防，会去夹击，那么外线的张帆这样的投手是不是机会会更多一点？ 嗯，这个对于现在的球队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 定位的问题。 对， 就是你如何把你这支球队进行定位。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啊，大家也在讨论北控的后卫线啊。像 AJ Pacer 呢，就是说北控主要是控卫的问题。他认为呢，小外援兰兹伯格他是还是个锋线啊，说不太擅长组织，只能引进组织后卫才能够有机会杀进季后赛。这两个年轻的后卫，两个小孩需要有人带着。他认为拔苗助长不可取。其实这也是像俏，这是一个北控的球迷，他也认为呢，培养廖三宁，所以呢俱乐部没引进一号控卫，这个代价比较大。 没引进，但你还放走了。 对，你放走一个王子睿 啊。 另外，就是在这个后卫的引进这个方面呢，也不是说没有这个方向，一直想引进一个。 但你想啊，就从这个上个赛季结束开始，大家讨论外援的问题，就北控这边传出来的基本上所有的传闻，都是这种攻击力超强的，比如琼斯，兰兹伯格这是来了，亚当斯 ， 这都是这种，甚至 高登 啊，这高登可能你要真弄来 也行， 还不错， 这个 能传， 是 个 控卫， 完了又能得分， 就你要能把亚当斯签下来呢，他也是个控卫， 这最起码亚当斯攻击力要，我感觉啊，就是他的这种风格要可能比兰兹伯格更好， 而且亚当斯呢还是一个，就是你让他传啊，他也不是不能传 对 啊，他是一个这还是。在打欧冠的时候，拿 MVP 的时候呢，他也是能得分能串联的这么一个球员，就还是一个一号位。兰兹伯格呢，他偏向这个二号位、三号位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对于后卫的这个选择，但是呢，就是这个标准。如果说你要是认为啊，现在的这个球队，是一个培养年轻人，或者说从我们的心态来讲，我们把这个北控的这个队伍呢，作为一支在进行人员的更替，想培养一些年轻人这样一个定位的球队的话，那当他出现一些失误、出现起伏的时候，你是可以接受的， 对，能理解。 但是如果呢，你要是把它就定位为一支这个季后赛的球队，往前冲击好成绩的球队的时候呢，那确实现在这个队伍呢，它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 对，但是你但凡想要冲击一个季后赛好成绩，比如说前六、前四啊，甚至再梦想大一点，总决赛、总冠军的话，你的后卫线就是组织这条线，就是发动机必须是成熟的发动机， 对， 不能是刚生产出来、刚设计出来的，还在挑毛病的、检测的， 还在磨合期间。 对，那你现在明显你这两个控卫是在应该算是生产出来，还在挑毛病，提升这个发动机这个功率或者是效果的这个阶段，那么你让他们去组织这个控制整个球队是很难，而且他们控制的这些人是什么人？于昌栋、周雨辰、张帆、侯一凡，他们这些都是老，算基本上算是老队员了，很多，对吧？年轻的也是中生代球员，就让几个小孩带着球队往前走。然后大这些比他们大的这些经验更丰富的球员去等着他们给分配任务，传球是你是上篮你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不是说队内不和谐啊，不会不和谐，但就是说他这有点倒过来了，其实应该是老的带新的， 对， 你新的带老的，这个不老的给拽回去了吗？ 这个确实是现在球队所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呢，你现在这个人员的配备这个问题呢，短时间内也很难发生改变啊，这需要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 没错， 有人要承担出来，但同时呢，作为教练，你可能也不得不要承担现在人员配备所导致的比赛成绩的一种起伏，这个是很现实，这就是职业体育，对吧？职业体育呢，它最后去衡量的时候，就是按照你最后所打出来的成绩来去衡定。这是关于北控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对于北控来讲呢，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面难度会更大，因为在第二阶段呢，北控所面临的球队的实力要更强一些，更强一些。 首钢我查过他的赛程，就是其中跟这个广厦就是两碰，包括还有像稠州、广东这样的球队， 稠州打完了， 这个 稠州打， 广东还要打，广东还要打， 稠州和广东都打完了，两回合都打完了， 广东打完了，那上海、 深圳 好像两场上海， 第二阶段呢，北京首钢主要是两打辽宁和两打广厦， 对 吧？这个是 强腿。但是呢，从今天来看呢，面对目前啊人员比较齐整的山西现在也很有竞争力， 嗯， 对吧？我们打了第一个回合，在 16号 的时候打第二回合，然后在联赛的最后的这一轮的时候，就是第二阶段最后一轮啊，不是第38轮，第二阶段最后一轮，第28轮的时候呢，要打深圳。深圳前一段时间状态不错，深圳最近出现了一点小起伏。 对，算是对首钢有一个好消息，是沈子杰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就是跟山西的比赛当中，这个肘部的韧带出现了撕裂 啊， 那这个恢复时间可会比较长。 但是首钢打人家的时候呢，一月底了。估计差不多，咱也不把这个胜负手啊， 已经是一月份了 啊，咱不把胜负手放在对方的这个人员的伤病 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内线的最重要。 如果沈子杰回不来，你打深圳机会肯定会更大，咱不能说赢啊，就是肯定更大。 嗯， 那么但是你要两碰辽宁现在这个状态，大家已经看到了。 对 啊，不说广东当时输给他时候是个什么状况，但他整个人员齐整这块就已经是很大的这个优势了， 嗯 啊，同时两个外援搭配的也很合理。那么广厦上一场你已经输过一次了，再来，据说广厦的新外援已经到达国内， 嗯， 就是奥卡福， 嗯， 传说中 已经到了，已经有照片了， 对，但是这个什么时候能上不知道， 对， 能不能赶上下一场可能也够呛， 应该比较难，像咱们的这个小外援。巴里布朗也已经到 也到了， 但是呢，你很难跟球队进行合练，然后呢，应该在第三阶段打。但是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咱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北控之后，剩下的一点时间呢，再来说一说这个北京首钢队，是吧？首钢队这边呢，剩下的接下来的几场比赛，面对下一场面对这个吉林琼斯状态很好，今天呢带队是击败了深圳。 这是这个确实就因为深圳少了沈子杰，同时琼斯自己也在社交平台上说了，前面为什么我不好，我就天天吃面条，隔离20多天就天天吃面条吃点水果，你给我一星期我好了， 对， 所以今天突然爆发， 然后呢就打辽宁，然后打广厦，接着再打吉林，后面的这个四场比赛其实的难度都是非常大的，这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我们的导播也失忆呢，在电话线上呢，另外的一位篮球评论员周贺已经是连接进来，我们先请周贺呢再点评一下北控今天的这个表现。周贺你好。 哎，王颖你好，肖哥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嗯，实际上呢，刚才啊也说了一下北控的在今天比赛当中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我们要讨论更多，就是今天北控依然出现了两大核心问题，就是关于失误的控制和罚球命中率呢无法得到保证。那在你看来，就是这两个环节是不是输球的主要原因？而这两个环节为什么迟迟无法进行改善呢？ 说实话，这个北控的罚球呢，今天就是我在准备比赛时候也看了，一直是联盟倒数第一、第二的一个位置。就是每场20个失误啊，联盟倒数第一、第二，就是每场比赛20个失误，这基本上是打底的。要是没有20个失误呢，就算这个就算发挥的比较出色了。那所以对于球队来说，我觉得主要这个失误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就是整个后卫线上的一个人员的配置吧。因为现在来看呢，就是咱们廖三宁呢，的确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后卫，但是经验咱们说一直是不太足，因为毕竟是第一个赛季打了16、17场比赛。啊，你想让他一下就非常成熟不太现实。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替补后卫的位置上呢，王俊杰实际上他本身啊，包括当年在八一队也是一个偏攻击型的一个后卫，他的高有2米高是吧，2米高身材很好，但是呢他不是一个组织型的，就在比赛里边很多时候，包括咱们今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这个环节一个镜头是咱们好容易断了一个球，然后呢这个王俊杰带球快攻，被人许家涵一个人单防下来，不但把球断了，这边王杰摔出去，然后这边好像这个青岛队打了一个 正面的一个抢断，断球之后的反击。 对，那个球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看整个手这个北控打的，就是感觉特别无序，就是让你看了就这么一个感受，就是无序。真正说到最后吹响反击号角的呢，是张帆给那个内线哈斯传两个球，然后投了一三分，就是最后是靠张帆给内线去疏通炮弹。就是你不能只是说像张帆这样运动员，他又传又投，然后防还有对方重点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咱们我觉得是不是在人员搭配上，要不然咱们选一个能控球的小外援，就首先说兰德伯格呢，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一个得分手，对吧？然后从这比赛也能看出来，跟对方威尔斯比呢，就是他这个对抗能力的确不太足，就是攻不了，防呢就是防不住，人一顶就飞了。然后的确就是怎么说，在防守端呢，像对威尔斯这种外援，包括对琼斯啊这类的外援比较吃亏。 然后他呢能组织，对药全能，但是呢他又不是一个纯的控球手，他相对来说还是一个锋线球员，所以我觉得要不然咱就选个小外援是吧，真正说咱们之前不管聊的亚当斯也好还是谁也好，就是选一个能控球能传球的，给球队负责一下进攻组织的，因为像咱们现在不缺内线，内线的人员实际上非常多，就是像今天看窦雨辰打的其实也不错是吧，余昌栋也还可以，窦雨辰包括对达卡里的时候也是这上来拿一两双替补出场，就是这后卫线始终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你现在说你有很多枪摆在这儿了，但是呢真正说扣动扳机那个人没有，谁能够把这些这个所有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串联起来，这没有，因为这个问题导致咱们现在每场比赛就是进攻呢很多靠单打，个人单打呢就是这个失误，首先就是不太就是本身有东西比较多，比如你这一突然后断下来或者怎么着，然后另外就是说传球上没有太多质量，你没质量传球很容易被人断，那你这失误控制不了。第二呢就是说这罚球，这一阶段第一场比赛罚球命中率就90%多，当时我以为啊这个这问题解决了是吧，通过一个这个窗口期40多天咱们这罚球准了，结果再下来这就惨不忍睹了，这两场比赛都40%多，这罚球40%多我真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这个怎么这个东西是可以练的呀，而且咱就说这运动员，你说你没有三分球，没有这个中距投篮，这罚篮就站在这儿没人干扰，这是可以练的呀，我觉得把咱哥仨放在那儿他也不会40%多，对吧，咱最次也有40%多了，说实话我真没有说就是遇到过这连50%都不到的，而且整个全队全都这样，这是一个我觉得一直是一比较困扰的问题，好几个赛季了，为什么球队这个罚球始终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包括球员就是后卫球员这没篮儿，就这也是一问题，除了张三哈就没篮儿，这也是咱们看包括 NBA 看很多这球员比如30多岁突然发现技能包还增加了，投篮变准了或者三分开发出来了，那看北控就几个赛季以来感觉这个投篮真的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改观，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平时练的不够啊，还是说咱球员就是真正就是说这手感就是不行，他就是不擅长投篮，然后今天我还问了这严玉峰指导，就是因为他带过这个王俊杰，他严指导说王俊杰的确没篮，就没篮呢，但是他能突，这个就是他这特点，我觉得这还是应该去多练练嘛，这是能加强，起码罚球是能加强的吧。 对我记得大志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的，投篮是可以练出来的， 对，尤其是 就咱说你练不出90%，你说60%像东西来罚篮， 就是说你投篮运动战当中，因为有防守，因为你每次的位置的变化，你练不出来。罚篮没有人防守的情况之下，这个距离已经是固定的。 对， 这个罚篮还真的应该是可以通过训练进一步提升的。就你平时的罚篮命中率，可能在临场比赛的时候，因为体能的影响，因为心理的影响有所下降，但是确实下降如此之大，这个是让我们难以理解的吧？也是球队， 而且咱是从开场不准。 对。 咱不是说那个体能下降了不准，咱是从开场他就不准，这发球这上来就2中1啊，这都不准。 这个不是就是，所以对于北控来讲呢，这个罚球不准的问题肯定不是体能所导致的，对吧？要么就是你练的不够狠，练的不够多，磨的还没有从量变到质变的这层窗户纸你没给人捅破了，要么呢就是说确实心理的承受能力出现太大的问题，才会导致在一场比赛当中这个罚球不行，一上来比赛压力不大就有点泄，对吧？比赛压力大了之后过紧，就中间的这个度，在比赛最舒适的罚球的这个心理状态当中呢，很难调整。这可能对于老马来讲也是一个新的课题吧。好，非常感谢周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 好嘞，再见。 再见啊。那刚才呢，周贺也提到了这些话题。其实这个心理的问题呢，不仅仅是留在了北控这边，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也是一样。当比分取得领先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如何去把握啊？也看到赵军呢发了一张照片，写到就是在赛后呢，主教练雅尼斯提到，今天呢对手是一支信心非常强的球队，进攻端空间拉得很开。面对这个对手的时候呢，我们的这种比赛节奏是对我们不利的。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扩大了比分，建立了优势。但是呢，最后时刻场上投篮的选择不是非常的正确。其实呢，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这个问题，当你取得比分领先优势的时候呢，你这种心态如何去面对领先，那种心态建立一个自信，当对方追分的时候，你有没有足够的心理的这种韧性承受力，这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需要亚尼斯，需要现在咱们北京首钢队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的吧。 看看时间原因，今天的体坛夜话到这儿呢也就结束了。非常遗憾，在元旦的这个假期期间，咱北京的两支球队北控和北京首钢队都是双双在同一天失利哈。也希望大家呢，对，不要受到这个失利的影响吧。调整自己的心态，明天继续享受难得的元旦的最后的一天假期，等待着四号开始之后呢联赛，我们的球队能不能够有精神风貌的改变啊。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刘潇的点评，咱们下一次节目再会。 再会。 今天的